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你有没有去过孤儿院，或者有没有曾经认识过孤儿了？我自己对孤儿不是很熟悉，不是很了解，我从来没有，好像没有去过孤儿院，也没有认识过孤儿了。一个小孩子成为孤儿，大概有不同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父母把孩子撇下了，他们因为经济困难或者其他的困难，就觉得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照顾这个孩子，所以他们就把他给他撇下了，可能就是把他送到孤儿院去了。那么当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的时候，可以说我们都已经是孤儿了。的确，我们都有我们世上属肉体的父母，生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属肉体的孤儿了，但是我们那时候已经是属灵魂的孤儿，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了，我们跟他是隔绝的，我们是属灵的孤儿了。那么我们生出来在这个情况里面，是不是因为上帝有什么困难，他认为他没有办法照顾我们，他就给我们撇下了，所以他就给我们撇下了，有可能就是送到孤儿院去了。那这个孤儿院是谁的孤儿院？就是撒旦的孤儿院了。上帝是不是这样就不要照顾我们，给我们撇下在撒旦的孤儿院去了？当然不是，我们原来是孤儿，不是因为上帝撇下我们人，反而是因为我们人撇下上帝了，是因为我们人故意离开上帝，我们人故意不听上帝的话，而故意听撒旦的话，我们自己想要当孤儿了，我们自己也跑到撒旦的孤儿院去了。好笨，对不对？真笨。但是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做，上帝多么的爱他们，多么的照顾他们，他们本来就是活在他们天父上帝良善的统治之下，但是他们拒绝这一切，反而选择活在撒旦强横的管辖之下，接下所有他们两个人生的孩子，并所有他们孩子所生的孩子，一直到我们今天自己所生的孩子，所有生出来的婴孩，我们都是属灵的孤儿了。生出来的时候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的，我们跟他是隔绝的，并且我们生出来之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属灵孤儿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从婴孩的时候就是自私的，是自我中心的，即使我们借着洗礼成为上帝所收养的儿女之后，我们还是罪人，还是有那自私的老我，那老亚当老夏娃在里头，我们都还是像中国的小皇帝，什么都要照着我的意思，不要照着父母任何人的意思，不要照着我们唯一真正的皇帝上帝的意思。我们也像亚当夏娃一样，常常听撒旦的话，不专心聆听学习上帝的话，在主日学查经班、主日崇拜、家庭灵修还有个人的灵修里面，撒旦的话是充满这世界，是充满我们的环境。耶稣也把撒旦叫做世界的王，撒旦到处都在引诱我们不听不学习神的话，我们常常就是跟随撒旦的引诱，这样我们就是在把上帝和他的道撇下去，这就是属灵孤儿的行为。耶稣的12个门徒也是那样，但是我们虽然这样把耶稣撇下了，耶稣反而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是非常奇妙。 我们生来就是属灵的孤儿，上帝借着洗礼收养我们成为他真儿女之后，我们也还是常常像孤儿，不听从我们真父上帝的话，反而听从撒旦的话。但是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这样说纯粹是出于他怜悯和恩典。在这同样的怜悯和恩典，耶稣首先2000年前就离开他父的家。他离开他父的家并不是因为他的父不要照顾他的儿子，耶稣离开他父的家来到这个世上，反而是因为他要照顾我们这些孤儿了，他要使我们成为他父亲所收养的儿女。为了成功这收养的大事，他先当一位完全听从他父话语的儿子。撒旦一直引诱他，但耶稣很固执地不听从他。耶稣只专心听他父的话，照着他父的意思，一直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时刻，他父也真的把他儿子撇下了。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是非常奇妙。那么天父把耶稣撇下了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耶稣跌倒了不顺从他的父，不是，天父把耶稣撇下了是因为我们的不顺从，因为我们一切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很恐怖的审判，耶稣替我们受天父对罪的审判，但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很奇妙的爱。上帝多么的爱你和我，甚至为了拯救我们，他那样撇下审判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那样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3天后复活，就成功了收养我们为儿女的主要部分。接着他升天回到他父那里之后，天父就赐下圣灵给耶稣的门徒。若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这就是耶稣在第16、17节所提到的。在那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5旬节的时候，耶稣那批的门徒就得到这圣灵的亲切存在。我们这一批的门徒呢，我们是什么时候得到圣灵呢？关于我们，耶稣另外一个时候提到从水和圣灵的重生，使徒保罗也提到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这就是指着我们的圣洗礼，就是在那时刻天父上帝赐下圣灵给我们，也就是在那时刻上帝收养我们成为他的真儿女。现在请听一下保罗在加拉太书如何形容这一切的。保罗在这段经文提到耶稣如何来到世界上，为了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保罗也提到我们借着信耶稣，借着洗礼是上帝的儿女。保罗也还提到我们这样也有圣灵在我们的心，我们也能够叫上帝为我们的阿爸父。这段是加拉太书3:26-4:7，这段比较长，但是是很好的。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极致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这段提到耶稣2000年前的救赎工作，为了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必须的。这里说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当这段提到得着儿子的名分的时候，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收养的意思。很多英文圣经就把这句翻成 adoption， 就是收养。为了收养我们，耶稣那2000年前的救赎工作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救赎大功，对我们也没有用，我们还不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这段也提到我们如何与这救赎工作连接在一起。这段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上帝借着他的道，也借着洗礼，使我们相信耶稣，使我们与耶稣基督2000年前的救赎工作连接在一起了。这样，因为我们现在与上帝的儿子连接了，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子了。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义，这公义就是耶稣的义。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也是。这段经文最后也提到上帝如何赐给我们圣灵。这段说，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我们跟耶稣一样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你一点都不奇怪上帝也会赐给我们他儿子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因为我们现在有着圣灵，我们自然就会呼叫阿爸父。这一切真奇妙，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个唯一真神的位格，这样都合作，为了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父差遣圣子到世界上来，为了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圣父又借着道和洗礼使我们相信圣子，使我们与圣子连接在一起了。圣父又把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叫他阿爸父。三一真神做这一切，为了收养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现在肯定是他的儿女了，这是上帝的工作了。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第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为了要了解今天约翰福音第14章的经文，我们必须先了解三一真神为了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他所做的一切。三一真神做了好多好多怜悯，好多恩典。其实三一真神做的全部的部分是他收养我们，不是我们选择他。我们现在准备好可以继续看我们的经文。我们已经考虑过第16到18节，我们现在要看一下19到20节，然后我们会看15和第21节。首先我们看19到20节，耶稣继续对12个门徒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告诉门徒说，虽然世人不会看到他，但是门徒就会看到了。这是指耶稣复活之后那40天他还在世界上的时候，耶稣只让一些人看到他，他不让所有的人看到他。接着耶稣提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50节的时候，当时门徒 因为有圣灵亲密的存在，他们会知道耶稣在父里面，他们在耶稣里面，耶稣也在他们里面。那么因为我们借着上帝的道，借着洗礼，我们也有圣灵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同样也知道耶稣在父里面，我们在耶稣里面，耶稣也在我们里面。耶稣也告诉那时候的门徒和今天的门徒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你的中文圣经翻译说，你们也必活着。我们是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他如果永远活着，我们当然也会。耶稣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他们当然也有生命了，我们必定会活着。好，我们现在看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节，这两节很像。耶稣说第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二十一，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在这两节，耶稣提到我们需要爱他，并遵守他的命令。爱他和遵守他命令的人，也会领受到他父和耶稣自己的爱。那么我们之前看三一真神如何在上帝的爱和怜悯里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了。这一定是爱的第一个行动，爱的第一个方向从上帝到我们这里来。因为这上帝无条件的爱的缘故，我们现在就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叫天父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充满上帝的爱，也是被上帝的爱所围绕着的。现在很自然地，也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回应上帝的爱，我们爱耶稣，我们也遵守他的命令。上帝已经给我们开了这在上帝跟我们之间爱的管道，现在这个爱就一直从上而下，一直从下面往上，我们也遵守耶稣的命令。基督徒一定会这样做，若没有的话，就表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没有得到上帝的爱，也没有领受圣灵的。我们基督徒是重生的，我们有新生命，我们都有一位新我在基督徒里面的，我们是活在基督的。那这个新我是与上帝有个亲切的连接，也是一种爱的连接，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听这种上帝的律法，并好好考虑我们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没有爱耶稣，也没有遵守他的命令。这是因为除了那新我之外，我们仍然有那旧我，那老我，或者老亚当、老夏娃在我们里面。这老我是跟那新我一直挣扎的，因此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根本不完整地爱耶稣，也不完整地遵守他的命令。但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从一开始一直到永远，不是靠我们的表现或者我们的行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纯粹是靠着三一真神如何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并继续借着圣灵，借着上帝的道，保存我们在那与耶稣基督的连接的信心。关于我们的表现，我们心里面的圣灵会帮助我们跟那老我打战，我们也会有进展。但是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一直不会完整地爱上帝，也完整地遵守他的命令。谈到这里，我们刚好回到了我们这个正道所开始的地方。耶稣在第十八节对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有耶稣的门徒，无论是2000年前的或者今天的，当我们听到耶稣说我们要爱他，要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想，糟糕啊，我不行，我做的不够。这是肯定的，我们的确做的不够。但是我们原来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原来收养我们，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够多？不是，纯粹是因为三一真神的怜悯和恩典，父子圣灵一起合作，使我们进入上帝的家，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如果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保持在这个身份里面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当我们看到我们太缺乏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哎呀，上帝一定不要我了，我不配继续当他的儿女。的确，照着我们的表现来看，我们就是不配继续当上帝的儿女了。但是我们继续当上帝的儿女，不是靠我们的表现，是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耶稣的救赎大功不仅是赦免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罪，耶稣救赎大功也赦免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罪。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常常还是想，我不行啊，耶稣一定会给我撇下了。但是耶稣反而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若三一真神在他的爱中做了那么多使你成为他的儿女的话，他当然不会突然给你撇下了，让你又成为孤儿了。这是他的应许，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是信实的，我们可以信靠他的应许的。上帝在圣经其他地方照样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还有，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上帝的应许了。你是他的儿女，他一定不撇下你为孤儿。感谢主的恩典，丰富子圣灵的名，阿门。